香港有数以千计条的街道，每一条都有独特的名字，背后改名的原因你又知不知道呢？在中英翻译上面又出现了什么的问题呢？ 今个星期我们继续透过浅谈香港街道的命名与翻译讲座，听下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名誉教授丁新豹博士怎样拆解香港不同的街名。 星期日晚八点钟，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 有我李秋婷继续同大家随时随地边听边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15日，南韩亚洲七榄系列赛播错国歌，港府强烈不满，警方调查。 康文署暂停大国文化租用场地。 新增6014宗确诊，再多10名患者离世。 习近平与拜登会谈，习近平期待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拜登称可管控分歧，防止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11月15日，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喺星期日晚咧嘅亚洲七人榄球赛南韩仁川站嘅决赛咧，就系一个呢个七人榄球赛系列嘅第二站嚟嘅，香港对韩国嘅决赛。咁喺赛前咧就有一个嘅奏国歌仪式，就发生播错歌嘅事件，就错将呢一个嘅反修例运动有关嘅歌曲咧系当咗国歌去播放嘅咁。特区政府寻日凌晨发声明，批评主办机构将一首与2019年黑暴浪潮和港独示威有密切关联的歌曲当作是中国国歌播放，表示抗议及强烈不满。提到亚洲榄总是确认香港代表队教练提交的国歌录音是正确无误的，事件是由于当地的主办机构一名的初级人员的人为错误所致。港队在听到播错国歌之后呢，都是已经即时知会了主办单机构的。特首李家超都是昨日表明警方会调查事件是否同涉嫌串谋违反咧国歌条例啦，或者其他香港嘅法律咧系有关系啦，会去信亚洲榄总咧系要求彻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都要求咧南韩驻香港总领事咧系彻查事件。至于今次涉事嘅单位亚洲榄球总会咧喺寻日下昼咧就发表声明，提到话系由于一名初级人员简单人为错误，错误播放网上下载嘅歌曲。該會咧係對播錯國歌咧感到非常之遺憾，並且與韓國橄欖球總會向香港籃總、特區政府以及係中國政府道歉。咁啊，亞洲籃總咧亦都係話，喺賽事完結之後咧，已經喺球場公開以韓文以及係英語致歉。港隊同時再列隊係播放義勇軍張仁剛係播放啱噶啦咁。嗱，成個情況點睇今次事件嘅發生咧，同埋點解會發生呢一件事咧？呢個情況咧，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啦。另外電話旁邊有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亦都係中國香港游泳總會會長黃文超，早晨。 係你好， 早晨黃文超。我知道港協暨奧委會係咪都？即係俾政府發呢個聲明之前，已經知道咗呢件事件嘅發生嘅，係知道咗幾耐，同埋你哋係點知嘅咧？係咪都有同香港籃總啦，或者亞洲籃總方面係了解嘅事件啊？ 其實我哋啊前一晚就已經知道㗎啦。咁但係即係變咗奈何都夜晚黑嚟㗎。咁我哋都其實都已經係即係草擬咗好多一啲咁嘅聲明啊，一啲咁嘅咧就已經即係做緊嘢嘅。但系就变咗奈何有阵时个真正嘅实际情况咧，我谂住有待调查咧，我哋就有阵时好就好难话系即系作出乜嘢嘅具体去评论。但系我哋就拉尾，我哋都觉得咧呢件事咧就唔系话韩国方面讲入咗一个下边一个沙搞错咁简单。你就算搞，譬如好似另外有一单以前试过咪咧，即系。呢、这個中國國歌用咗另外咧個 chili 係嘛？但係呢個咧就你喺嗰扎嘅國歌裏面攞錯一個情有可原，但係實際上有冇可能嗰扎國歌裏面根本有一樣嘢唔係國歌嘅咧？其實呢個就好大問題咯 啊！你哋係幾時之發生咗之後幾耐知道呢一件事嘅咧？ 可以講係前晚知嘅，我哋前晚已經係知道啦，即係差唔多發生咗。 即刻即系冇几耐，我哋已经知道有人发通知我哋。 嗯嗯，暂时系咪都有同香港揽总方面，你有冇联络过你佢哋？有冇了解过佢哋当时个行动啊？ 我哋因为嗰日系听日啊嘛，琴礼拜日啦，咁变咗咧，琴日，即系我哋未有同佢哋联络嘅。 嗯， 因为我哋比较上咧系要了解多少少先，但系咧佢而家即系发生呢事咧，我哋觉得就都好多。有問題嘅喺裏面，正如我所講，即係佢唔係話一個普通嘅 staff 搞錯嘢咁簡單，你冇可能佢嗰扎個歌裏面有一隱藏著呢啲咁嘅歌噶嘛？你搞錯咧，你都唔會係啱啱搞錯嗰隻歌落去噶嘛？我覺得係可能真係嗱。实际上嗰阵你诶，我谂的 charter 里边就我哋 suppose 唔去评论佢系咪啲政治事件啊？但系呢样嘢咧，我觉得都要好深入调查。 OK， 系嘛？即系唔排除好多，唔单止个人啊，可能啲团体啊咩都有系involve 里边，我觉得。 嗯，头先我点解问你哋有冇同香港揽总嗰边联络咧？我想知其实。即係佢哋係，因為根據政府嘅講法啦，佢哋交嗰個嘅國歌嗰個錄音版本咧係正確無誤嘅咁，但係就去到韓國方面播放嘅時候就出現咗有錯誤啦。我想知其實係幾時交，同埋今次譬如新人欖球系列賽都有好幾站噶嘛，係咪每次都要分開幾次咁去交，定係一次過香港欖總方面係交咗個錄音之後？就係、是、即係當地係處理嘅咧，主辦單位係處理嘅咧。你有冇了解過呢個情況？ 我就蘇花佢啲欖球總會佢哋呢個賽事咧，我哋就冇深入去研究。但係咧，如果係我啲亞洲賽或者啲好多啲 multi sports game 咧，就一定要咧，我哋開賽之前一定要咧係有人咧去睇嗰支國旗。听过个国歌，然之后咧签名确认噶，呢啲应该就唔会错得嘅。 嗯， 即系每一次即系我哋出去比赛咧，都一定要有呢样咁嘅手续要做。 嗯，开赛之前，譬如我先讲呢个例子，譬如今次有三站嘅咁，系咪每次去到个站，佢哋有一个嘅即系去到当地嘅一个赛事都要，即系譬如分三次，每次都要听一次喺播呢个国歌之前，系咪香港嘅代表会有呢一个人会做呢个工作？ 嗱，香港嘅队就应该佢哋有人要做呢样嘢嘅，因为国歌呢样嘢好紧要。但系咧，就佢嗱每三站，如果譬如有啲一啲站嗰度有冇佢哋个 involvement 咧，有冇个队参与啊？嗱，呢啲我就唔清楚。但系咧，就我哋派亲队出去，就甚至乎我哋游水有啲嗰啲世界赛啊，嗰啲咧，我哋咧嗰个领队咧，即系都要确认。国歌同埋嗰啲区旗嘅，国旗嘅， 所谓嘅确认系点啊？即系佢要当地嗰个工作人员或者当地嗰个主办单位播一次俾你听咁，系咪咁？ 系啊，我自己都亲自都去过几次，直头听晒个录音，跟住就系睇过嘅国旗，甚至乎啲国旗喺香港，我哋知旗即系。反轉擺又唔同啊嘛，嗰、那個勾上同勾落，咁呢啲我哋都要好清楚、好清晰同佢講教佢點擺嘅都有。 嗯，除咗播一次之外，我想知賽事之前有冇一啲呢個播國歌環節、奏國歌環節嘅彩排嘅，有冇呢一樣嘢嘅？ 嗱，彩排咧我就唔清楚，佢每一個國家唔同，因為佢唔係一個必須，但係如果賽前有播嘅，譬如啲team sport 好多都係嘅，尤其是足球嗰啲咧、籃球咧，你賽前你播。就播兩個啦，譬如兩個對女隊嗰個國歌嘅，係你好普遍嘅，但係單人項目就冇嘅，好就是、再全冇播嘅。 我見有美聯社，譬如佢都引述到韓方啊，韓國方面嗰個嘅主辦機構嘅人員就話咧，工作人員喺唔知道歌曲同示威者有關嘅情況下咧，就誤將呢一首錯誤嘅歌曲咧係入咗佢個電腦，當時係話收到。各地嘅隊伍交國歌之前發生，即係佢喺各地嘅隊伍啦，代表交國歌之前，佢就自己下載咗喺網上下載呢個歌曲。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呢一個係以你所知係咪一個正常嘅做法嚟嘅，慣常嘅做法嚟嘅咧？ 嗱，通常嚟講咧，即係呢啲咁嚴肅國家國歌問題咧、國旗問題咧，就唔應該 系或者佢自己去下载，佢应该有个队伍确认噶嘛，系嘛？佢哋个队伍，即系我哋游水，我哋都试好多次，同埋我哋出啲 motion sourcing 都好多，即系都一定有咧，全部咧系比赛之前你要签名确认，听过晒睇过晒， 嗯， 吓、啊、咁所以变咗佢呢啲咧，就我觉得就。佢自己下載，你真係唔係好成立咯。同埋咁啱冇理由咁啱你下載所帶錯第二樣啫。如果你錯，即係好似特登下載咗呢一樣嘢咧，就根本係呢個有咁多種唔同嘅歌，你啱下載呢個咧，我覺得就好大問題咯。 嗯，我想知係咪無論一啲大型賽事、奧運啊、世界盃決賽等等，去到一啲細型啲嘅賽事，都會係做呢個步驟？就頭先你話啊，都要確認咗嗰、那個國家係啱嘅，要簽名嘅，係咪每一個比賽都會咁做嘅？ 啲 multi sport 一定有噶啦、 嗯。 有啲單項嘅咧，譬如大嗰啲世界賽啊嗰啲咧，就亦都有，我哋游水都要確認嘅。因为佢通常即系尤其是咧，可能佢有啲佢都好咩噶，佢觉得你有机会攞前三名嗰啲，佢就一定要你做呢样嘢。 嗯嗯嗯嗱，文体旅局嘅局长啦，阿杨润雄咧就提到话会继续同港协暨奥委会咧，以及相关啲体育会去商讨，如果未来出现一啲类似嘅情况嘅时候，运动员应该系点样处理嘅咁，倾咗未，或者约咗几时倾啊？ 陣間十點鐘咧，就局長會嚟呢度同我哋見面嘅。咁我覺得咧，我哋都係要喺呢方面都第一教育個運動員啦。如果好似今次咁，你一開始一就根本都唔係嗰只噶啦，你即刻要有反應噶啦嘛。 嗯， 係嘛？第一咁，第二嚟講咧，我諗即係仲有即係、就是、未開始之前咧，去到嗰個比賽。嗰度咧都要確再次要求大會確認嗰個旗同埋個歌嘅，應該好緊要呢啲必要做嘅手續，我哋應該即係一定要告戒所有啲領隊帶隊嘅人應該做嘅。 嗱，今次特首都話已經要求咗亞洲橄欖球總會啦，係調查事件同埋當中嗰個責任咧係做交代，同時亦都要求咗香港方面啦，香港欖球總會咧係展開一個調查同埋交報告嘅咁。你覺得無論在香港的籃總方面，或者剛才你對於運動員是否都有一些在今次事件上面的意見，有些看法呢？ 我即現在那個調查結果未出呢，我就不便作任何評論。但是我覺得有一樣東西，我覺得應該可以做的呢，就是說如果是某個國家他們是這些事情發生呢，其實是不是即在國際的總會或者是國際方面嗰啲舉辦啲賽事嚇，嗰、啲國家係咪要對佢哋作採取某程度嘅建議佢哋？嗱，你呢啲咁做得出嚟，喂係咪第日喂我哋再去參加或者係再舉辦做都有事件發生咧？係咪要做啲嘅懲處咧？或者係等於可以係咪話喂佢幾多年唔俾呢個舉辦咧？咁所以呢啲都係我諗都係選擇之一嚟嘅。 嗯，暂时亚洲篮总的回应除了就解释说是一名初级人员的简单认为错误，也都是跟韩国橄榄球总会向香港篮总、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的道歉的。事件的发展你觉得应该怎么下去呢？ 其实纯粹一个道歉我觉得就不足够啦。其实这件事真的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尊严，而且你即很明显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要看怎么尽家是严肃处理咯。 OK， 好啊，唔该晒黄敏超，同你倾到呢个先。黄敏超咧就系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亦都系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会长嚟嘅咁。嗱，香港方面咧就香港篮球总会亦都系提过今次事件咧系强烈不满啦，深切关注啦，同埋遗憾嘅，就话虽然接受事件属于人为错误所致，但系认为错误咧系。仍然是不可接受的。港協暨奧委會也是昨天是強烈譴責，指奏唱國歌是莊嚴而不容貶損的儀式。點睇事件 1872311， 又請到位嘉賓同我們談。香港足球總會主席貝君奇，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貝君奇，剛才都討論了一輪今次這個亞洲七人欖球賽第二站的決賽，在仁川的時候發生這個播錯國歌的事件。自己點睇今次這件事先？ 這件事件的确是很严重的，而且我觉得并非说初级人员犯错那么出错那么 咁簡單嘅。咁、大家都明白，好似我帶過好多隊，亦都帶過香港籃球隊，帶過足球隊好多次，咁同埋其他嘅體育運動項目嘅隊伍參加國際賽事嘅。咁我哋喺個過程，其實我哋好即係參加咁多次比賽，好咁多十年，我哋喺國際體壇。體育運動嘅場又好，都好少，從來都冇話有呢種咁嘅事情發生過嘅。咁而且播出嚟嘅歌並非國歌，不單止，而且係一首即係叫做有啲挑釁性嘅，係嘛？即係大家都知道呢、這個呢首歌係2019年黑暴期間是宣揚嗰個港獨嘅一首歌，咁無端端喺嗰個國際賽事嘅場合會播出嚟，咁呢個真係冇辦法，即係點講，即係好難容忍，即係我哋即係話亦都不可思議，係嘛？咁你點會係一個初級人員出賽呢？其實我哋隊伍去到參賽嘅賽區，我哋嘅負責人领队好，教练好，都会教我哋嘅录好嘅国歌同埋我哋嘅区旗俾主办单位去检查过嘅。如果从认真角度嚟讲，大家可能会听听呢首歌正唔正确啊？即系大家都好认真去检查嘅，咁即系避免出错。其实系咁啊，当然我哋喺某些场合有啲工作人员的确将另外一个国家嘅国歌。突然间播咗出嚟，咁亦都会即时修正嘅。大家听见唔系呢首唔系喎，咁嗱临咁即系三几秒内已经系转翻一个正确嘅国歌嘅。咁呢次嘅事件真系即系令人难以置信。咁所以我哋觉得的确要彻查嘅。 你自己带过啲大型赛事咯，奥运都有试过啦，或者其他嘅一啲唔同规模嘅比赛啦，系咪全部做呢一啲确认国歌嘅程序或者手续系一模一样嘅？全部都要系签字作实啦，或者点样去确认咧？有冇啲唔同嘅咧？当中 大致上都系为大家交收过程之中，为咗认真同埋唔会出错嘅起见咧，都系有签收啊，有啊，我交咗国旗俾你啦，我哋交咗个我哋区旗俾你啦，我哋各个版本啊，你听听咁，你如令经常会话都会检查一次嘅。 今次譬如见到美联社都引述到韩方嘅主办机构人员就话，工作人员咧系唔知道呢、這个歌曲同示威者系有关嘅情况之下啦，就将嗰个错误嘅歌曲入咗电脑，就话系喺当时咧就系、是、收到各地队伍交国歌之前，然后佢哋就自己系下载呢一首错误嘅歌曲啦。点睇呢一个嘅讲法咧？而呢个有冇了解过系咪真系会有人系咁样做咧？ 咁我覺得呢個即係可能性好微好微，即係冇即係你無端端你即係我哋交你嘅國歌，你唔會好地處理好，咁你而下載一首即係點講啊？呢首又唔係一個名曲或者一首，即係會居然會將呢首歌擺咗上去下載咗咁。而且你播出嚟嗰時候，你都要檢查一下。我哋通常播國歌前，好都有即係好，大家都試一試個音噶嘛，係嘛？咁冇可能，我自己覺得即係絕無可能會有咁嘅現象出現嘅。 所以今次其實 當然我哋要嚴肅去對待啦，如果係嘛？ 今次同成個確認個國歌有冇正確無誤嘅手續上面係咪有啲問題呢？如果咁講，係咪除咗亞洲嘅籃總之外，其他單位都可能有一啲嘅責任喺度呢？ 咁當然啦，呢、這個主辦方係責無旁貸啦，要去調查啦，要深入即係喂抽出嗰個點解會有人會將呢件事產生發生呢件事係嘛？咁理论上我哋冇可能有呢种咁嘅低级嘅错误噶嘛，冇可直情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系难以置信，即系绝无可不可思议嘅系嘛。咁当然我哋都唔排除有人刻意去做呢样嘢咁系嘛。咁当然如果刻意嘅话，我哋系咪需要抽丝剥茧去

习近平与拜登会谈，习近平期待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拜登称可管控分歧，防止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到有关于星期日晚喺南韩仁川站嘅亚洲新人榄球赛决赛，香港对韩国嘅呢个决赛入边咧，就喺赛前呢个奏国歌嘅仪式咧，就系播错国歌，咁就错将咧系反修例运动有关嘅歌曲咧系当国歌去播放啦。咁啊，特区政府咧系发声明，就系批评主办机构咧系嘅做法啦，系表示咧系抗议，亦都系强烈不满，亦都提到话警方咧已经系调查事件咧系咪涉及串谋违反国歌法同埋其他嘅香港法律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系要求到韩国驻香港总领事系彻查事件。就住今次呢个事件咧，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浸大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刘永松，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刘永松，点睇今次呢一个事件发生喺比赛之前港队出场嘅时候咧，系有播错国歌呢一个事件嘅发生？点睇整件事咧？又 我谂就即系个时间性又比较敏感啦。即系如果睇翻最近喺呢个国际关系方面，即系运动社会学里边咧，由运动都系一个几敏感或者几重要嘅政治宣传工具。咁譬如话而家美国正进行中期大选啦，结果差唔多出嚟。咁啊 ，G20 由即係 G20 嘅峰會又舉行緊啦，東盟嘅峰會啱啱舉行完啦，喺柬埔寨。咁變咗咧，喺而家個國際關係咁敏感同緊張嘅時刻，香港問題亦都係國際問題裏邊一個敏感嘅地方。啱啱出喺韓國呢件事情咧，就係、是、相當時間唔係太好咯，我覺得即係好敏感，即係真係好有後面嘅意義，會唔會有啲陰謀論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解讀啦。 嗯，点睇今次发生嘅原因呢？ 我谂原因好难讲啊，真系需要调查嘅。嗱，我可以从个历史发展里边，究竟有冇发生过，或者会唔会经常发生？咁要睇翻喺过去20-30年嘅历史里边，的确系发生过唔同类型嘅运动仪式嘅时候咧，颁奖啊、开幕咧都试过嘅。咁就有啲系恶意嘅，的确系，因为其实根本直情唔系嗰首国歌，就摆咗喺嗰个国家嘅颁奖礼嗰度，而事后咧造成好大嘅冲突，呢、这个有嘅。咁啊，1998年嘅曼谷亚运会咧，亦都曾经因为中国同埋印度嘅比赛之后播错咗国歌，亦都系引起咗印度极度嘅不满嘅。咁呢啲事情发生过。刘翔曾经喺世界锦标赛里边赢过，亦都系嗰次就可以比较理解啲，就系、是、嗰、那个播个歌嘅时候咧，就将 China 同埋 Chile 即系智利咧，佢系排嘅时候咧系播错咗，咁啊即刻咧播个上台再领一次奖，咁嗰个咧就可能系比较容易理解啲。嗱，今次咧我哋如果要分究竟佢系有意无心去做，我觉得真系做一个调查。咁我谂个调查咧，不单止系作为一个，即系话系咪一个政治嘅动机喺后面，而系话呢个 protocol 我哋喺其实奥运会里边作为最大型嘅世界嘅综合性运动会咧，以至其他比较小型嘅世界锦标赛啊、亚运会咧，其实都有一个开幕同颁奖程序嘅专项嘅规则嘅。咁所以从运动管理学嚟讲，呢啲开幕同埋颁奖程序嘅儀式咧，係好仔細咁樣規定咗，而都亦都有咧係專人同埋專責嘅組別咧去負責，以至係做彩排嘅。咁因此，如果我哋覺得呢一次韓國好簡單講係一個前線工作人員係播錯咗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係幾難理解，因為如果大家睇翻呢幾日嗰個中英文嘅報導嘅時候咧，都有唔同嘅版本出嚟。咁有啲就話係喺網上 download 錯咗。有一個就話喺嗰個電腦嘅 folder 嗰度咧，係有一個同事開咗佢就直播啦。咁亦都有講到咧，即係香港係一早已經將嗰個區旗同埋國歌咧俾好曬喺上一集已經播出嚟冇問題。咁所以我諗覺得 喺啲出錯裏邊，簡簡單單話一個人開個電腦撳掣咁就播出嚟，呢、這個稍微係不可思議嘅。我個人嚟講，譬如話我哋啱啱大學咧舉行咗陸運會咁樣，我哋都要播歌噶嘛。咁、你冇理由求一錄到去嗰個場地嗰度就求其揾個人啊，你撳掣啦咁樣，即係呢個唔會一個好簡單嘅儀式頒獎，我哋其實一定會有司儀去跟進翻所有嘅程序同埋做個彩排，咁所以呢個錯，我覺得係幾難理解嘅。 頭先你講到話過往都試過一啲播錯國歌嘅事件，係咪原因都係涉及都唔同，好難話一個綜合嘅原因呢？而且即係唔同嘅大型賽事或者小型賽事都有試過類似啲事件發生啦。點解譬如喺體育嘅界別入面冇一啲即係防備或者預防呢一個嘅事件再次發生？因為都頭先你講話引起可以好嚴重嘅後果㗎嘛。有冇一啲即係一啲統一嘅指引係防止呢個事件係再發生嗰啲播錯國歌？ 正話我講嘅奧運嘅憲章裏邊第五十五條咧，其實有一個好詳細嘅列明咗佢十個步驟。 係劉永松，啊劉永松嗰個電話咧係可能要再拨翻先啦。講翻今次呢一個嘅事件咧，涉及到就係星期日晚嘅亞洲七人欖球賽喺南韓嘅仁川站嘅決賽嚟嘅。咁啊，涉及到今次事件咧，就係播錯咗呢個國歌，而且係播咗同反修例運動有關嘅歌曲嘅。你點睇呢次事件咧？18723111，18723111咁啊。咁啊，繼續揾翻劉永松喎。電話旁邊咧有浸大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劉永松。 係係。講翻正話嗰個問題咧。我就講過喺奧運憲章裏面第五十五條咧，已經有清晰列明咗有十個步驟咧，係點樣去做嗰個開幕禮啊、頒獎儀式嘅。咁由嗰個主辦單位嘅領導咧，係入場啦，到播國歌啦，運動員嘅入場啦，升國旗、播國歌，以至日後嘅表演咧，其實全部都列好曬。咁所以以最高標準嚟講咧，我相信。好多舉辦單位咧都係以依個作為藍本咧去執行嘅，所以其實已經有一個比較精細同嚴謹嘅程序，況且每一年咧都做咗好多呢啲類似大型嘅運動會咧，咁所以喺嗰個程序嚟講咧，應該係可以執行到同埋舉世無遺。反而咧就話，我覺得喺呢次裏邊咧，除咗係嗰個過程，我哋需要再諗下點樣可以防止佢再發生，就話如果喺某一隊。個頒獎裏邊或者個運動員咧遇到啲情況咧係應該點樣做？咁喺我正話講嗰個歷史事件裏邊咧，咁唔同運動員同運動隊咧都有唔同嘅表現嘅。譬如話喺哈薩克有一次播錯咗個歌嘅時候，其實都幾明顯係一個愚弄嚟嘅時候，因為佢根本冇得錯嘅嗰次，就唔係睇錯名咁樣，就係、播錯咗另一首即係、比較侮辱性嘅國歌嘅時候咧。就嗰個運動員係冇喐嘅，由頭到尾，可能佢唔知道點樣反應。咁第二個就係、俄羅斯播國歌嘅時候，就將個舊版播咗個新版，將個新版嘅國歌咧播咗舊版嘅國歌。咁咧當時咧俄羅斯運動員同教練就好快反應咧，佢就係即刻佢搶咗個麥咧，然之後所有運動員一齊唱國歌新版，即係啱嗰個版本。咁呢個反應咧，我本人嚟講咧就覺得係比較適合。咁但係咧。就要整個國家嘅運動隊喺出席所有頒獎典禮同運動會嘅時候咧，都要即係有所安排同訓練啦。咁我覺得呢個係比較重要嘅。 香港今次呢個事件嚟講，其實港隊即係根據特區政府嘅聲明所講啦，港隊喺聽到播錯國歌嘅時候，已經即時係知會咗主辦機構。其實喺今次事件係咪都叫做盡咗力咧？或者仲有冇啲咩建議？頭先你所講，頭先提到一啲其他地方發生嘅一啲事件啦。香港喺今次事件之後，又應該係要點樣做咧？又 我諗唯一可以自己做到，因為對方。嗰、那個主辦機構，我哋好難話每次去都即係睇人點樣彩排㗎。我諗第一件事就話大會所需要嘅國旗、國歌嘅版本咧，我哋要即係好慎重咁樣交託俾佢之後咧 ，make sure 嗰個版本唔會錯啦。甚至我哋以前都試過國旗咧係擺正面同反面擺錯咗。我諗我哋可以再隆重其事就話國旗應該點樣擺嘅正面同反面係隆重其事。咁國歌咧亦都係話俾佢知下呢個中國香港嘅國歌，咁樣咧就等啲人清楚啲。咁呢個第一咧，第二就我覺得如果喺香港可以做嘅就係正如我正話所講，如果遇到呢啲事情嘅時候咧， 我哋嘅運動員同運動隊伍咧，應該即刻去唱翻我哋嘅國歌嚇。咁、我覺得呢個喺俄羅斯運動員嘅表現嚟講咧，係比較理想嘅，比較合適。我哋香港隊可以做到嘅嘢係早啲預備好，預備咗呢啲有可能發生嘅危機，即係變咗我哋咧就學咗上咗一課，係做得更好咁樣。 吸取今次事件嘅教訓，係咪都應該有一啲相關嘅指引俾呢一啲體育總會？ 我覺得因為我哋啱啱今年就成立咗嗰個文化體育旅遊局咧，我覺得呢方面咧可以優化佢，係佢一個其中一個可以做到嘅積極嘅角色做貢獻嘅。 OK， 好啊，唔該曬劉永松，同你傾到呢度先。劉永松係浸大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嚟嘅，講到今次呢一個事件喺仁川嘅七人欖球賽嘅第二站嘅呢一個決賽就發生一個播錯國歌嘅。事件嘅咁，你自己点睇18723111 18723111咁？特区政府咧已经就住事件系表示抗议同埋强烈不满嘅。休息一阵。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是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是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是 JC 营养学家。 我是 Dr. Eric Poon， 我是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是颜宝伦全科加护医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1，千禧年代。 立法會咧就係、就住咧呢個政府打算咧係就住強制舉報虐兒機制立法咧係討論緊嘅。喺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咧係早前咧亦都係討論到呢一樣嘢。嗱，根據呢一個強制舉報虐兒嘅諮詢文件嚟講咧，就係、要強制舉報嘅專業人士咧，包括一啲社工啦、教師啦、醫護、幼兒中心主管等等。咁如果見到咧18歲以下嘅兒童受到嚴重傷害或者係有迫切危機受嚴重傷害咧。分為幾方面嘅，包括有啲身體同埋心理虐待啊、性侵犯啊、疏忽照顧等等咧，都係可以舉報嘅。咁分為三級，第一級咧就係一定要向警方或者社署舉報啦。咁第二、第三級就係轉介個案去到社署或者其他嘅服務單位。如果係冇履行到責任舉報咧，係屬於違法嘅。咁啊，最高咧係會判入獄3个月同埋罰款50,000元嘅。咁點睇今次呢一個嘅強制？舉報虐兒嘅呢一個立法咧，咁啊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頭先都講到啊，尋日喺立法會嘅事務委員會入邊咧都傾到啊，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早晨。 Hello， 張立文你好。 早晨，容海恩，頭先都提到呢、這、一個虐兒個案嗰個強制舉報機制啦。咁你尋日喺福利事務委員會係咪都提到一啲關注啊？ 係啊，我認為個罰則係太過輕嘅，即係而家政府建議就係3个月嘅監禁或者係罰款50,000元。咁如果係即係比較響個程度嚟講咧，即係同外地嚟比較係爭一大橛咯。咁我哋睇翻澳洲嘅例子啦，澳洲就係有罰款同埋監禁2年。咁如果美國嗰方面有20个州咧，亦都係罰款或者係監禁係5年以上嘅。咁所以五年或者係罰款加監禁咁樣，咁所以如果香港個程度係淨係去到3个月嘅監禁或者係罰款50,000元咧，我覺得呢個嘅程度係太低，亦都係冇咗個阻嚇性咯，即係令到啲人冇一個意欲，都唔係咁嚴重啫，咁第一次犯法，咁可能都唔會俾人判監禁嘅，咁樣就令到保護兒童呢一個我哋想做嘅嘢做唔到咯，即係政府立法嘅原意就失去咗個理由喺度咯。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你知情不報，你知情不報其實你係 助長緊佢繼續去傷害兒童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你根本你明知你見到或者你好有一個懷疑，有極大嘅懷疑，覺得嗰人係真係傷害緊小朋友，小朋友係受緊傷害嘅話，咁其實係應該要有即時去舉報呢一個責任喺度。所以我覺得個刑責應該提高，去令到多啲人去舉報呢啲有問題嘅事情啦。 嗯，頭先你講到嗰啲就係同其他國家嘅法例去比較啦。尋日係咪政府都有回應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都有提到話，罰則係同其他知情不報嘅法例係睇齊，又話當局都想平衡啦，因為入獄對於一啲專業人士嘅專業資格咧都有影響到嘅。點睇呢個講法咧？又？ 是啊，我覺得個講法是非常之不合理和不負責任的。即是局長就說，他是比較了一些香港嚴重罪行，例如販毒啦、可公訴罪行和恐怖主義活動。本身如果他們是監禁七年或者是終身監禁的不同罰款的級數呢，那他就作比較，他就說，如果你販毒，那他們都是三個月的監禁，即是如果你知情不報都是三個月監禁或者罰款50,000啫。所以比較返，如果你是傷害人个严重伤害人身罪的话，就是监禁10年。咁根据呢个比较，咁所以咧佢就话，咁即系监禁3月就正常啦咁样。咁但系佢再加咗一句，佢就话，如果因为而家头先你都有所讲啦，今次受規管的人是可能是教師啦、護士啊、專業人士啊、醫生啊、牙醫啊、其他醫療專業人士啊等等。咁所以佢哋話，因為呢啲人士咧係專業人士，所以咧其實一日咧嘅監禁都係對佢哋嚟講好嚴重噶啦咁樣。但我會覺得，喂，咁而家係其實我覺得係任何人都有需要係舉報啦。但當然而家規管嘅係真係成日會接觸到小朋友嘅，或者會真係會見到小朋友有受傷害機會會大啲嘅。咁佢哋會有個責任喺度，就有一個咁，我哋今日即係研究呢個法例就係個原意係咁樣樣。咁但係我認為，如果局長係咁講，就係話我專業人士一日都係多噶啦。咁所以咧個罰則上面咧就係3個月就足夠咧，我覺得呢個說法亦都係站不住腳，即係冇理由因為佢哋專業人士，所以個罰則會低啲咯。即係如果你係要加強去監管，如果你係要鼓勵佢哋話俾佢聽，你嘅責任其實好大嘅，你個罰則應該相對性係高。其實海外有其他地方就係將個相對性，即係你孩子個小朋友受傷害嘅嚴重性係同翻你嗰個刑責掛鈎嘅，即係可能如果你係我見明知可以阻止佢，但係收尾導致佢死亡，或者是極度嚴重的傷害的時候，你沒有阻止到他，你沒有回報，是會有相對更加高的刑罰的。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的研究我覺得未必做得夠， 同 埋我都希望是怎樣可以提高個阻嚇性，這個一定是要做得好。 你自己覺得應該要劃到多少呢條線？同埋我見政府其實諮詢業界一陣都有提到一些持份者的睇法的，就話沒有履行到強制舉報的罰則是過於嚴苛，對於員工都會構成壓力，甚至建議初犯初犯那些是罰款的，就是這樣。怎麼看對於一些界別，譬如社工、教育界、醫療界人士的一些壓力呢，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呢？ 如果大家考慮到他是受定罪之後，即是法庭都是認為他知情不報，你明知但是你沒有舉報呢，即是你明知其實你看到，你知道亦都有合理的證據、合理的懷疑，知道那些小孩受傷害。那如果你說我只有三個月，你還要剛才你都所說了，初犯都未必會是直接去坐監，可能是社會服務令或者是罰款的形式去處理。所以對於前線的員工，我們理解他们有压力的，但是他们是不是有个责任，哪个去负这个最大的责任呢？就是真的照顾小朋友，真的看到事情或者有合理怀疑的人去处理到咯。细路仔是无辜，是完全是没有可能你叫个小朋友3、5岁他亦都不懂讲出来。所以我觉得专业人士是有个极大的责任去保护儿童。 嗯，其他有关今次这个强制举报机制虐儿个案方面，还有没有你关注呢？譬如强制举报者的范围涉及到社工、教师、医护、药剂师等等，你觉得同不同意呢？因为有些讲法就是可能有一些专业人士都好，他们接触那个小朋友的时间都比较短一点，是不是可以真的识别到呢？或者识别到那些怀疑虐儿的痕迹、迹象呢？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我認為將個範圍擴大是合理的，即係佢哋可能會有機會多啲機會會知道或者有機會見到，但係如果你將個安全網係擴大咗之後咧，即係多啲人係真係受到呢個法例嘅要求，係真係要付出呢個責任咧，我認為係好事。但係佢哋當然佢哋有一個合理嘅抗辯理由，佢話喂，我其實我見到佢5分鐘、10分鐘，咁其實佢可以將呢一件事同法官講話，喂，我真係冇咁多機會見到嘅，所以我真係唔知嘅。我覺得呢個可以係一個合理抗辯嘅理由咯。咁所以，但係你話係咪？呢一啲專業人士係需要放入去成個列表度，我覺得係合適嘅。即係而家你擺喺教育界，將一啲醫療嘅專業人士，包括係物理治療師，因為佢哋有機會見到小朋友嘅身體啊嘛，其他人未必有機會。咁所以我覺得你將佢哋放埋入個列表度係合適嘅。咁另外一啲關注就係、是究竟係幾時係應該要舉報咯？即係合理時間係點樣咯？琴日我哋喺會議上面亦都有問局長有關於合理時間，哇！咁點解唔係即時？咁你話合理時間，咁點樣先算合理時間？你可能係五日，隔離嗰個可能係佢認為係3個月咁樣，咁點樣先合理時間咧？即係我哋都希望響立法嗰陣時，或者係局方俾資料我哋嗰陣時，可以俾到多啲嘅佢入邊嘅分析啊，佢嘅理解係點樣樣啊？俾到我哋有一個個都係覺得安心咯，即係覺得法例真係保障到小朋友咯。 嗯，但現實上所謂即時其實都係好空泛嘅，即係即時叫做一日之內，淨係3日之內咁。會唔會都真係就住唔同嘅情況有啲難定究竟嗰個舉報嘅具體時間？ 當然局長都係咁講啦，就話哎呀個個情況唔同，即係向小朋友受傷害個程度啊，個時間個長度啊，即係個係咪經歷咗好耐啊，或者佢真係知幾時真係知道多啲資訊啊咁樣。咁我都相信係有個難度喺度，但係都希望可以將喺個合理時間嗰度可以討論多啲，令到大家知道個立法原意喺邊度。 OK， 好啊，唔該曬容海欣，同你傾到呢度。容海欣係立法會議員嚟嘅，有關於今次呢一個立法建議咧，就話強制舉報者在合理時間之內，需要在合理時間之內是致電或者以任何的方式向警方或者社署的專責小組舉報的。暫時談到這裡，轉頭回來我們繼續再 談當中的戰略性問題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區問題，坦誠深入交換睇法。習近平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拜登就表示，不支持台灣獨立，亦都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文匯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特首李家超這個星期將會去泰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他表示屆時將會向世界表示香港疫情管控正走向復常，而且香港的機遇比以前更大更具吸引力。他說大家應該將目光放在半年或者3、5年之後的香港。他更加透露，目前入境防疫零加三方案將會不斷優化，建議放棄零加零的講法，因為各人解釋不同。總之目標是以最少限制提供最大活動空間，在可控之下邁進。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前日在韓國仁川舉行的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第二站香港對韓國的決賽，在奏國歌環節當中錯將反修例運動有關的歌曲當作為中國國歌播放。特區政府昨日凌晨發聲明表示強烈不滿和抗議，而主辦機構亞洲橄欖球總會向特區政府和中國政府道歉，將事件歸咎於一名初級人員的簡單人為錯誤，錯播由網上下載的歌曲。建制派紛紛譴責，質疑是否有人借國際賽事散佈港獨信息，促請警方國安處調查。特首李家超昨天就表明警方是會調查事件是否涉及串謀違反國歌條例或者其他香港法律，會去信亞洲欖總要求徹查。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國泰航空公布，隨著港府近日宣布調整入境防疫措施，集團預期明年底的客運力可以達到疫情前水平的大約70%，目標是在2024年底將客運運力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較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就亞太區航空交通的預測更快。集團說正穩步實現令到客運運力在今年年底達至疫情前1/3的目標，在第四季期間將會增加大約3000班客運航班。 系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联合国估计全球人口今日会达到80亿，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咁佢预测人口继续增加，但系未来数十年增长嘅速度趋于缓慢，而且各个地区存在差异。例如中国14亿人口将会开始下降，从现在到2050年，超过一半人口增长系来自8个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同埋5个非洲国家。呢个系星岛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昨日發表調查報告，披露大型醫療服務供應商醫思健康收購2家醫療公司之後，透過統一系統將上述兩者客戶的個人資料讓旗下其中28个品牌的前線職員查閱，涉事系統存有108万名會員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認為醫思健康違反了私隱條例，令人失望和遺憾，已經發出執行通知指示糾正。醫思健康表示並沒有將旗下所有品牌客戶資訊開放給所有品牌的前線員工。《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在韓國仁川舉行的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香港對韓國的決賽，主辦機構將一首與2019年黑暴和港獨有密切關係的歌曲當作是中國國歌播放。特首李家超強調事件不能接受，社評認為事件根本就是處心積慮的侮辱和冒犯，絕非一句輕描淡寫的道歉就能夠推搪了事。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國際大型賽事奏國歌環節出錯非常罕見，亦都不尋常。社評指國歌國旗是國家象徵，不能夠有誤，在場代表團人員必須即時要求暫停，確保無誤之後重新再例。今次港隊發現播錯歌之後未有即時叫停儀式要求重來，明顯不恰當，有必要加強維護國歌國旗和國家尊嚴的儀式。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就講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首次面對面峰會，有助持續下滑的中美關係轉定，但是中方有關兩國相處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項原則和美方的可以合作、敢於競爭、不尋求衝突定義有本質的不同。社論說，加之美國國內的政治大環境，中美關係很難根本改善。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社評說，鬥而不破不冷戰仍然是中美關係的基本格局，儘管北京和華府近年來不斷唇槍舌劍，甚至針鋒相對，各自推出制裁對方的措施，但從昨日的中美元首峰會可見，雙方都意識到避免正面交鋒才是上策，最低限度暫時不會脫歐，因為大家都要在涉及龐大貿易額的經濟層面向前看。信報的社評。 呢次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報告港島灣仔堅拿道天橋一帶的交通。之前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時代廣場對開快線曾經有意外事故的，意外清了場的了，不過都是繁忙，龍尾接近馬會大樓的。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之前近住時代廣場意外事故清了場，不過還是多車。現時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去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咧就收费广场咧，至到红梅谷路嗰段咧仲系多车嘅。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路面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段就较为多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至考明阶段都是比较繁忙的。新界呢，提下大家啦，屯门河旁街嗰度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啊，河旁街去屯门医院方向近住圣公会圣西门吕明才中学对开嗰段呢封咗路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呢就需要改道行驶，咁可以行呢一个屯门乡事会路啦。现时屯门公路九龙交通几好嘅，沙田嗰边啦，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马场段就仲系较为多车嘅。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近住科学园段就比较多车。 而荃湾路去九龙就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带就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任何困难的情况呢，你做得这个位置就要什么，你就要去解决。虽然是很困难，但是困难当中你都要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法。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亦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25266366。 2022年11月15日，南韩亚洲七榄系列赛播错国歌，港府强烈不满，警方调查。 康文署暂停大国文化租用场地。 新增6014宗确诊，再多10名患者离世。 习近平与拜登会谈，习近平期待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拜登称可管控分歧，防止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讨论到有关于政府就立法强制举报虐儿嘅个案咧，系喺立法会嗰度讨论到啦。咁呢一个嘅咨询业界嘅情况咧，都系之前有做到嘅。关于根据咨询文件咧，就系话强制举报嘅专业人士咧，系包括社工、教师、医护、日间中心主管等等。就话如果见到18岁以下嘅儿童受到严重伤害，或者系有迫切危机受严重伤害，咁啊涉及到好几类嘅情况都可以举报嘅。4类，包括一啲身体虐待、性侵犯、心理虐待同埋疏忽照顾。其中身体虐待就系、是。如果是去到第一級，就是懷疑兒童受嚴重傷害或具迫切危機，例如失去意識；如果是置之不理或者致死亡，就是叫做身體虐待的第一級。第一級是什麼呢？就是要強制向警方或者是社署是舉報的。但如果同樣是身體虐待，但是屬於第二、第三級，譬如第二級就是說沒有嚴重受傷或者遭到嚴重傷害，但是有受傷或者遭到受傷害的危機，例如啲咩咧？長期或者不斷升級的嚴苛管教方式，以致兒童受輕傷，這個情況就叫做第二級啦。第二級咧就係話鼓勵向警方或者社署舉報嘅咁。嗱，就住呢一個嘅立法強制舉報虐兒個案嘅情況，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郭玲麗，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郭玲麗。剛才都提到政府打算就呢一個嘅虐兒一個強制舉報嘅機制啦。咁啊，先講個範圍先，涉及到嘅人士包括一啲教師。你自己都係註冊教師，有冇了解到教育界對於成個機制嘅睇法係點啊？ 我亦都好老實講嘅，其實佢好似喺教育界嗰個諮詢嗰度咧，我唔覺得佢做得太過足夠嘅。咁而且你話譬如作為一個教師啦，咁其實我都知道，咁我都有同啲即係舊同事啊，咁大家喺度傾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有啲擔心嘅，因為我哋係真係好經常地喺前面係接觸啲學生啊嘛。咁即係你講你話譬如虐兒嘅或者性嘅，嗱你唔講即係你當時嗰啲嘅行為或者性啊，我哋講你話譬如一個嘅舉報咧，咁我哋而家現有嘅機制上面咧，我哋就係會同學校長個舉報噶嘛。咁然後跟住再 pass 俾社工啦，咁社工再做一個跟進啦。咁如果你話譬如而家佢個建議係咁樣樣，係直接係舉報俾警方啦，或者係專責小組嘅人士啦。咁我又想問啦，咁喺呢一度嘅，咁究竟我係要話俾校方聽啊，再去同警方同埋呢一個嘅專責小組講啊，定係我係直接係同警方同專責小組講，亦都唔需要同校方講咧？ 似乎局長先前嘅講法都係話唔鼓勵話前線員工係先同機構或者其他人商討先舉報嘛，所以係咪應該一發現咗有呢啲情況，就係、是、直接向警方或者社署舉報咧？我理解係咪咁啊？係咪有冇錯先咁樣？ 系啦，我自己嘅理解都系咁样样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就有啲担心嘅，因为咧，第一样嘢，你话譬如个小朋友去到几多级别或者成嘅，呢个未必系我哋可以决定啦。第二样嘢嘅，咁如果我直接系同咗警方同埋呢一个嘅叫做专责小组讲嘅，因为我哋去处理呢啲学校系一个叫做危机处理嘅小组要去跟进噶嘛。 嗯， 因为你件事你可能会牵涉到一啲嘅可能系传媒一啲报道啦，牵涉到可能其他嘅部门一啲介入嘅调查啦，系咪先？咁如果我完全我哋系冇讲嘅时候，咁学校嗰度咧，佢哋又未必能够应对。第一，第二样嘢嘅，其实学校本身咧一个好大责任，因为过往嚟讲，其实学校嗰边咧，佢哋如果发现有虐儿咧，咁基本上佢哋都系会有一个机制去处理噶嘛，同埋你话。家長嗰方面啊，我亦都會諗一諗嘅。其實就好多時候，譬如可能我哋發現老師發現被虐兒嘅個案啦，可能都係家庭虐兒會比較為主啦咁樣樣。咁家庭虐兒嗰度咧，咁其實可能牽涉到咧啲家庭比較複雜嘅家庭背景。 嗯， 係啦，比較複雜嘅家庭背景。咁如果你話譬如我哋係舉報咗或者性嘅時候，咁佢哋即時介入嘅時候，佢哋有冇評估過？佢哋嗰个嘅家长同埋个家庭嘅承受能力系几高咧？会唔会有机会系令到嗰个家长可以更有机会系睇唔开，做出啲更加激烈嘅行为咧？嗱，呢个真系评估唔到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话要唔要做？我觉得系要做嘅。但系中间我哋一定要系厘清咗我哋嘅措施，我哋嘅程序点去做？应该我哋要定一定嘅方向，点样样系最有利嗰个儿童？去保護到佢。 頭先你嗰個講法，如果考慮埋家庭或者家長嗰個承受能力，過往係咪就係由社工去做評估嘅？ 其實社工啦、老師啦，咁我哋都會係一齊傾嘅。即係喂，唔係咁樣樣嘅情況，因為其實老師咧一定係最接觸家長，我會比較多嘅。即係有咩問題咧，老師就通常就班主任啦咁啊，會打電話就同佢哋講啊，我家長嘅情況點點點啊，或者成日諸此類。咁所以譬如喺接觸嘅過程入邊咧，即係我以前都試過有啲 case 咁啦，咁我就會同佢講，喂唔係喎，個家長其實可能係疏忽照顧嘅喎，佢基本上冇理過小朋友啊，或者成個諸此類喎。咁呢啲咁我就梗係鼓勵即係校方去做一個。舉報啦咁樣，因為但係如果有一啲咧，你係見到我曾經試過有個 case 咧，個家長本身個暴力情況咧，或者精神狀態唔係好穩陣，同佢啲理想咧，我哋係一路咧，其實處理嘅時候咧，即係其中一個 case， 我哋係一路停住，直到咧我哋 confirm 到係可以即日放學送去保護兒童之家，唔俾佢再翻屋企。 嗯， 咁我哋先至通知家長。咁所以呢一度咧會有一啲嘅位置咧係要真係要係考慮得好仔細咯。 嗯， 因為如果唔係你唔知道個小朋友翻到屋企嘅時候會再發生咩事，但我哋亦都冇可能係留喺學校噶嘛。 嗯，除咗呢、這個即係嗰個複雜嘅家庭嘅情況要考慮啦，教師前線教師同校方譬如一啲管理层之间嘅关系又会唔会系考虑咧？同埋今次譬如话强制举报机制入边都提到话，如果系第一级嘅话。前線譬如教師嚟講，係要有喺個合理時間之內向警方或者係社署嘅專責小組舉報噶嘛？呢、這個對於教師嚟講，要判斷何謂合理時間，又有冇一個難度喺度 咧？嗱，我好老實講，絕對係有難度啦。呢、這、一個，因為嗱，其實我覺得對於教師嚟講好大壓力嘅，因為你會見到成個。機制入面咯，其實你睇到喺學校咧，其實老師係一個 key person 嚟嘅，亦都係中間人嚟。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譬如我哋同校長或者學校嘅關係，你知道過往嘅一啲學校嘅做法啦，就大事化小，小事化冇噶嘛，係咪先？咁就希望咧，其實撳到就撳啦咁樣樣。即係呢啲就係我哋過往傳統嘅一啲嘅學校一啲嘅觀念同埋啲嘅做法，係啦。尤其是我哋唔想去標籤啲小朋友噶嘛。 嗯， 係咪先？咁所以咧，就我哋通常就會同學校係商議啦，或者成啦，等學校睇下佢哋大方向係點去處理啦。但係如果你而家係咁樣樣去做嘅時候，即係我完全我唔經學校，我再去舉報嘅時候，咁好啦。咁我只係講就我咪有機會係破壞咗我同校方之間嘅關係咯。第一、第二樣嘢嘅時候，其實可能破壞咗，可能小朋友嚟同我講嘅時候，我自己都要去衡量。咁我哋嘅信任同埋個保密機制喺邊度咧？ 嗯嗯嗯。 係咪先？有一啲位置我哋又要衡量呢一樣嘢喎。咁當然我未必可以講得好清楚，但係講得唔清楚，我話喂，我懷疑佢虐待喎。咁係咪佢哋就已經係可以落嚟做調查先？唔需要我講得太清楚先。 但佢都有講到嘅，譬如你話第一級嗰啲係去到嚴重啊，懷疑兒童受到嚴重傷害咁，呢、這個情況係咪又相對易判斷啲咧？呢、這個情況係向警方或者係社署舉報。 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我只是说怀疑这个小朋友被虐待，那我就没有说其他东西了。那警方是不是立案先？你知道他们讲得很很仔细的嘛，警方会问你说，喂，你几时几月几日你发现什么东西，做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会这样怀疑，你知道什么的资讯或者性。那我们基于个保密原则入面，那我们是不是需要讲出来，还是他们自己去调查呢？那老师的角色是什么呢？ 嗯，即系你觉得都会影响到你哋去了解一个小朋友或者系照顾一个小朋友嗰个嘅工作，系嘛？ 会噶，同埋你会影响咗家长对我哋信任咯。 我 系啊，会噶。 除咗头先麦芬，系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sorry 啊，同埋咧，你另外再问到我咧，头先你咪讲前线嘅老师咧一啲嘅担忧嘅，因为其实你话我哋见到而家你知噶啦，越嚟越多我哋 sense 嘅小，即系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咁又唔同係啦 ，SEN 嘅小朋友啦，咁又唔同嘅，即需要有啲可能係自閉啊，有啲過度活躍啊等等嘅嘢啊，我甚至我嗰陣時教過有啲係狂躁嘅，咁啊佢哋會有攻擊性嘅行為，咁佢哋會攻擊其他嘅同學仔嘅，咁好啦，咁喺呢啲咁嘅 situation， 我哋過往嘅一啲嘅做法咧，我哋就會用一啲嘅肢體或者身體咧去制約佢哋，咁當然啦，其實 即 係 點啊，捉住佢咁樣，例如係。 捉住佢，或者有時我哋真係撳佢落地下噶，因為我講真嗰句，你對住啲六年班或者對住啲大隻，我唔用我成個人我去壓制住佢，我真係冇辦法去可以控制到佢嗰個行過去或者係傷害到其他同學仔噶嘛。係咪先？咁你諗下啦，如果喺呢啲咁嘅情況入邊，嗱，我唔壓制住佢。我唔去約束佢，咁可能整到佢痛㗎喎。人哋外人嚟講，或者佢哋片面嚟講，或者喺某一啲片段嚟講，跟住佢哋就話：喂，呢個老師係咪虐兒啊？ 尋日局長好似都有個回應嘅，類似就係話其實管教同埋真係虐兒係有兩個，係有個分別喺度嘅。即係正常嘅管教係唔需要擔心嘅，係咪？你點睇呢個講法呢？ 所以咧，嗱，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大一個嘅問題啦。嗱，我哋咧喺澳洲同埋英國咧，咁其實佢哋咧都有一套 team teach 嘅系統嘅。咁就係咧，譬如話對住一啲係有攻擊性行為啦，或者情緒有問題嘅學生啦，咁佢哋開始有攻擊性啦，我哋點去處理佢哋嘅情緒啦，點去處理佢哋嘅 anger 啦。咁我知道而家咧部分嘅學校特殊學校啦，咁其實佢哋都有咧係引用到呢一樣嘢嘅。系啦，咁佢哋成有一个嘅机制咧，有个评估啦，去到边一级啦，会做啲乜嘢啦，系啦，咁但系而家喺香港系未有呢样嘢嘛。咁如果你话譬如我哋喺正常学校嚟讲，好似我头先咁讲嘅，我哋作为老师，我哋喺个教职例入边嚟讲，我赋权俾我哋系用一切合理嘅方法系管教我哋嘅小朋友噶嘛，认为系有效嘅。咁喺嗰刻，我覺得可能係即時嘅，我制止佢一啲暴力嘅行為，呢個係最有效嘅方法。我哋亦都唔需要等佢去傷害自己，亦都唔需要等佢去傷害人哋。咁但係外人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咧，佢哋會點樣睇咧？佢哋可能會覺得你，喂，你懷疑，因為懷疑啊嘛，會唔會懷疑係虐兒咧？咁跟住佢舉報你，咁個教師又點樣咧？ 就可能舉報完之後再要解釋咯，可能會係咁。 是啊，咁你又会多咗好多唔同呢啲，喂，咁你老师已经忙到呕电㗎喇，即係喺个教师嗰度。呢一啲已经系一啲额外嘅工作量啦，咁你而家喺个共融教育嗰个嘅支援嗰度又唔够啦。咁你样样嘢都唔够，咁我哋又要处理呢一啲，又要保障我哋嘅学生。但係我哋可能会被系举报，即係被检举。係啦，咁呢一个嘅咪对于教师嚟讲有压力囉。咁我点会放开去做呢？ Okay. 是不是我咪有得佢咪打咯？ 嗯， 系咪先？我有机会被告啊嘛。咁我咪唔喐咯。 OK， 好啊，唔该晒阿郭玲丽，先同你倾到呢度。郭玲丽咧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讲到有关于早前咧喺福利事务委员会咧都有讨论到虐儿个案嗰个强制举报机制嘅。头先都同两位嘉宾讨论到啦，你又点睇1872311？ 喺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好多困扰嘅。疫情会为我哋呢个社会带嚟危同埋机，究竟你又会选择边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嚟林宝仪分享喺探寻人生目标过程当中有咩发现？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俾大家新心灵嘅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咧就每年2000元嘅長者醫療券啦，政府早前就話有一個優化計劃嘅，就譬如話准許一啲夫妻係共用醫療券啦，亦都會擴大適用範圍去到一啲認可嘅聽力學家、營養師、臨床心理學家同埋言語治療師等等。咁亦都會咧推一個為期3年嘅先導計劃啦，就係將現時每年2000元嘅醫療券咧係增加至到2500元，不過有條件嘅就係話長者要用至少1000元嘅醫療券咧喺一啲預防疾病同埋管理健康等等嘅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之后咧，额外嗰500元咧，先至系会自动发放到去佢嘅户口嗰度，作一个嘅用途啦，鼓励佢哋咧系更加有效去用呢一个嘅基层医疗服务嘅。点睇长者医疗券咧？咁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长者医疗关注组成员刘心荣，早晨。 早晨啊，小生。 早晨，劉心榮，先講下先，而家譬如長者醫療券，你覺得有啲乜嘢嘅情況可以改善啊？或者2000元嘅金額又夠唔夠咧？ 嗱，就呢個問題咧，就夠一定唔夠嘅。 嗯。 咁咧，我哋呢個醫療關注組咧，就我加入嚟計時間唔係好耐。 嗯，你哋最關注邊一點咧？或者喺醫療券方面？ 醫療券個金額不足，而且嚟计咧，佢而家新增呢500元嘅医疗券咧，就要你再喺你原身个2000元拨500元落去，凑够1000元嚟做嗰两项特殊服务。 总之佢就话咧，长者要用1000元嘅医疗券啦，至少1000元医疗券啦，系做一啲嘅预防疾病嘅，咁跟住先至会有额外嘅500元咧发落去你嘅户口。 系咯，冇错啦。 你觉得呢一即系要攞原本2000元入边嘅一部分啦，攞嚟做预防疾病，你哋唔同意呢一点？ 咁变相嚟嘅就因加得减。 嗯。而家系点啊？而家系点样用咧？而家系点样用咧？而家医疗券嚟讲， 你一般嚟嘅都系睇啲私人医生嘅。 嗯。 即是怎样说呢，是你政府很多时候要排期啊，还有有时候预约不到啊，那有时候那你的最方便是看私人医生的了。 嗯。 但看私人医生来的呢，他那个诊金啊药费啊就年年加的啦。在这么多年来的增长了不少。 嗯。 所以来的呢就那个2000元咧，我据即系我哋同组嗰啲长者所讲咧，以前就可以睇到8次嘅， 好， 但而家嚟嘅咧5次都未必够。 嗯，即系2000元睇到8次， 即系以前初加到2000元嗰阵时。 嗯嗯嗯嗯。 但依家嚟嘅，你揸住2000元医疗券咧，最多都系5-6次到嘅啫。 嗯嗯嗯嗯。 咁啊，變相嚟緊咧，一個人一路路年長咁嚟緊咧，嗰啲病痛越嚟越多嘅。 O、okay. K， 就未必夠使啦。總之，劉心榮，因為咧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9:30之後，繼續同你講下有關於呢個長者醫療券同埋嗰啲優化措施。我哋轉頭打俾你啊。劉心榮咧就係長者醫療關注組成員嚟嘅，你又點睇長者醫療券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明报撰文，话而家嘅香港嘅入境检疫安排系0+3，喺风险可控嘅前提下，已经尽可能取消一啲嘅限制，实际上已经差唔多等于0+0，而唔可以直接称为0+0，系为咗顾及内地嘅观感，内地会以为香港完全不设防。香港向内地提出进一步方便港人进入内地嘅安排，难度就大得多。

據我所知，嗰啲長者一般嚟計都唔會攞去做身體檢查，就係有需要有疾病嗰陣時咧，就攞去睇醫生嘅啫。 嗯，今次有冇一個誘因咧？話即係譬如至少1000蚊係用喺一啲預防疾病嗰度，就有額外增加多500蚊係俾啲長者用啦。會唔會都令到啲長者攞嚟做身體檢查去做預防啊？咁 一定唔會。 嗯， 事關點講咧？你呢個唔係誘因嚇，係、啊、變相嚟計咧。是你就是即是好话唔好听，市桥立咗个假细心， 嗯， 啊就话关注你啲长者嘅身体嚟噶，等你预防检及早检查。但系问题，你将嗰啲资源缩小咗嚟嘅，咁我哋有病点算啊？ 嗯嗯嗯，即系都担心用咗喺做检查啊、预防方面，万一之后有用就唔够用啦咁。 但你要明白喎，你檢查唔係同我醫病啊嘛。 嗯嗯嗯。 檢查完之後係冇事嘅，嗰1000蚊就白白浪費咗。 嗯 ，OK， 呢一點明白。 檢查之後有事嘅，咁我何來揾錢去睇醫生呢？ 但如果真係有病嘅話，咪就係如果檢查嘅話，都係要發現個問題，都係要醫嘅，好過擺喺度去咁後期先醫喎，係咪咁咧？ 是不是即是怎么说，你用了我1000蚊，我就至保守来的呢，不见两次至三次看医生的机会。 嗯，这点我明白。另外我想问就是夫妻共用医疗券那个施政报告都提到的，你同不同意这个做法呢？ 我同意。 嗯，有什么好处呢？ 怎么说，怎么说问题呢？两夫妻来的是共同体来的嘛。咁嚟计，即系有幸有不幸啦。有阵时真系两夫妻都唔好彩，都系咁多病痛。 嗯， 冇办法，各自为政。但两公婆嚟计，有一个系精神康健嘅，一个系疾病缠身嘅。若果你两公婆嘅医疗券可以互相运用，咁嚟计咧，系一件好事嚟嘅。 嗯，多啲弹性咁样系嘛？ 我使唔晒可以俾个丈夫嚟用啊嘛。 嗯嗯嗯嗯， 系咪先？呢啲系好事啊，我赞同。 O K， 嗱，整体嚟讲，你觉得而家医疗券或者优化咗嘅措施够唔够咧？或者仲可以点样改善咧？而家长者医疗券嘅措施方面， 嗱，唔好意思啊，主持。 嗯。 嗱，我哋而家开呢个小组嚟嘅咧，就有张立場信嘅，有六大嘅要求嚟嘅咧，就希望政府接納體恤我哋啲長者嘅。 嗯， 我讀一讀俾你聽好冇？ 好，簡短講啊，因為六點都有啲長，好，請講。 好，就咧就將嗰個醫療券嘅年歲門檻咧就降至60歲。 嗯。 事关而家60岁之后嚟嘅咧，好多即系我哋啲咁嘅年纪啊，好多系失业嘅。 O、okay, K， 好 啊，兼且我本人都失业咗3年啦。 嗯嗯嗯嗯好，跟住系咪仲有 第二个问题咧？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嗰啲医疗券咧，就希望增加多少？ 即系金额系嘛？金额多啲。 冇錯啦，今日多啲，就60歲就2000蚊，65歲就4000蚊，70歲就5000蚊，就點解要咁樣增加呢？事關年紀越大，疾病越多。 OK， 啊，好啦，第四咧，就佢醫療券咧，就有一個累積上限嘅， 8000蚊啊。 啊但是而家我哋希望佢取消呢个上限，事关嚟嘅咧，一年纪大咗好多嚟嘅咧，佢换牙，佢咩啊？换牙或者做咩白内障手术嗰啲嚟嘅咧，收费好高嘅，动轨都过万嘅。 嗯。 但你得嗰8000蚊嗰个积金嚟嘅咧，就系完全。每一隻牙都唔夠。 OK， 好。 啊，所以就希望佢冇個上限。 好，講埋最後嗰兩點先嚇。 咁第四咧，就希望增加嗰、那個唔係擴闊嗰個醫療券嘅用途。 嗯。 啊，佢而家佢醫療券嘅用途咧，就只可能啊，在乎於助聽器啊、醫護專業轉介嘅藥品啊，但係而家希望咧，就可以擴闊到啲輪椅啊、尿片啊、助聽器啊、非資助藥品嘅。包括在內。 OK， 好。 第五咧，嗰啲註冊醫生咧，有啲就唔接受你，即係嗰啲診所嗰啲註冊醫生啊。 嗯。 有啲就唔接受啲醫療券嘅。而家就希望咧，政府監管嗰啲私人牌照嗰啲醫療機構咧，規定佢。就履行社會的責任、啊、 OK 就全部都接受醫療券、 OK 最後一 點第六呢、第六呢就設立一個投訴機制怎麼說這個投訴機制呢有些來的就濫收醫療券、啊、有些就不接受醫療券、但是他這樣拒絕你這樣來的或者濫收你呢我們也都投訴無門 所以就要設立一個機制去做啦，咁 設立一個投訴熱線，俾我哋即係好話唔好聽，吐下苦水咯。 OK， 好啊，唔該曬劉心榮，同你講到呢個先。佢係長者醫療關注組成員，頭先都講到六點建議喺而家嘅長者醫療券嗰度，覺得點樣改善嘅咁。大家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孔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 你好，孔生。 係，早晨。 係，早晨。 劉心榮先生講得好啱嘅。目前咧，嗰個醫療券2000元咧，的確係唔夠用嘅。佢講得好啱，應該隨著年紀而遞增，因為一個人年紀大咗，病痛係一定多咗噶啦，嚇、啊，咁啊應該咧，都話到65歲就2000元，啊每年應該66歲又多幾多，67歲到佢一路遞增上去有個機制，因為佢依家睇醫生係唔係平嘅，啊希望政府了解啊，尤其睇專科添。专科下下基本收费都要2000元的、 你都是医疗券的用家是吗 是啊我都是长者来、因为我身受、自己感受到因为哇因为有时候骨折、关节痛呢就去看看专科啦、排屯门医院就很久、要排2-3年、痛起上来有病痛是心急的嘛、专科看呢一看个基本收费2000元咁啊，請問下，我揸住8000元醫療券，都冇睇過其他嘅，咁你用乜嘢冇曬咧？睇幾多次咧？係咪？咁啊，仲有個問題咧，就阿劉生講得好啱，啊，我啲醫生咧，佢一有呢度醫療券咧，佢就有啲醫生啊，唔係話全部都係，即係有啲咧就係收費高啲嘅。你用醫療券收費高啲，咁我哋咧又冇得投訴嘅喎，係嘛？咁有啲醫生啊，真係收費好高。咁就我哋咧，同埋咧，有啲醫生咧，佢係唔用醫療券嘅。啊，呢個真係噶。啊，尤其牙科添。啊，牙睇牙咧，好多都係唔用醫療券嘅，我哋唔收嘅咁。 OK。 咁你又冇得監管佢，咁我哋冇辦法啦。係嘛？咁即係醫療券就變咗冇用。 OK， 好啊，唔該曬孔生，都係講到有關於醫療券方面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十年如歌，人人廣播。 其实我都坐过5次监，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雷子健。 访问节目，全部嘅朋友咧都系经历过坐监。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好想透过呢个节目咧去陪一啲嘅囚友度过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都讨论到上星期五公布调查 Mira 演唱会事故工作小组的报告， 早前咧，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咧都话喺立法会嘅民政事务委员会咧都倾到呢一样嘢，就话由于演唱会场地嘅租用人就系违反条款，喺执法部门完成调查之前咧，康文署会暂停接受呢一间公司申请用康文署场地去举办演唱会啊，亦都话调查进行紧啦，唔排除喺完成调查之后咧会永久停止呢一个租用人租用康文署场地嘅情况。有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除咗关注到报告之外啦。一啲即係舞蹈員方面啊，今次涉及到事故都有受傷嘅舞蹈員啦，佢哋嘅僱傭身份嘅睇法嘅咁。有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亦都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早晨。 早晨，張立文。 早晨，郭偉強。先講今次嗰個嘅小組嘅報告啊，同唔同意或者滿唔滿意個調查結果啊？ 我諗個報告都反映緊個事實啦，即係有好明顯嘅人為因素而導致事故啦，所以必須要有人承擔個責任啦。咁個報告都相對全面嘅，係啦，咁希望都能夠為受傷嘅舞蹈員咧可以討回一個公道啦。 嗯，有啲咩喺個報告度你都有關注咧？暫時尋日啦，楊潤雄局長都有提到話，即係個租用人大國文化咧，就係嚴重違反租用條款，咁就暫停佢哋喺租呢個康文署嘅場地做演唱會嘅申請嘅。點睇個做法同埋報告有啲咩特別關注咧？又 首先第一就係、是、過去我哋都討論過，如果有人係明知故犯，呢個係屬於一個嚴重嘅罪行，同埋如果佢係僱主嘅話啦，咁啊直頭係職安健條例可以做檢控啦。而家亦都喺立法會討論緊提高職安罰則嘅安排啦。咁啊希望新嘅法例能夠盡快通過啦，去提高嗰個阻嚇性啦。咁啊當事人嗰個虛報資料嗰種程度其實係好嚇人嘅，因為所報細嘅器材嘅重量其實最大係相差成七倍咁多，咁希望勞工處加緊嗰個檢控嘅工作啦，呢個第一。另外第二當然就係局長啊同埋勞工處咧主動就確認舞蹈員嗰個僱傭關係，呢、這個係同以往唔同嘅，因為以往要喺法院度處理嘅，咁但係今次就由於勞工處同埋局長去確認呢個關係，然後呢就引用返有關嘅僱傭條例去檢控。咁當然大家關心嘅第一就係、是、舞蹈員以往佢都覺得自己係自由工作者，即係唔單止僱主想啊，連啲僱員好多時都大家習慣咗啊，習非成事嗰個態度。咁今次由勞方因為出咗事啦，咁唔處理唔得啦，咁其實局長都好，即係嘅做法就係好表明，而家出面嗰個假自雇嘅問題係嚴峻嘅，咁所以希望局方能夠盡快去處理啦，幫助嗰啲受假自雇影響嘅僱員爭取翻佢哋合理嘅權益啦。咁、另外咧就係、是、關乎到僱主啊，其實僱主都頭痕嘅而家，因為如果有嘢發生咗嘅話咧，局長同埋勞工處咧係可以去確認翻個僱傭關係。咁然後就追返佢哋冇買勞保啊，同埋呢冇提供一個安全嘅工作環境，咁所以其實僱主都應該要審慎嘅。我喺度其實應該由勞工處去推動啊，要求所有僱主呢做快測啊，而家咩都要做快測，而佢有快測呢其實就係勞工處寫咗喺網上面嘅啊，佢有一份文件呢叫做僱員判頭同埋自雇人士嘅一啲條件啊，裏面寫咗九大條件嘅。咁其實呢啲僱主最好盡快自己去睇翻呢九大條件，自己係咪唔符合嗰、那個聘用一啲自雇人士嗰個關係啊？如果唔符合嘅話咧，佢哋應該盡快買翻勞保，同埋注意自己喺僱傭條例之下應該承擔嘅責任咯。 嗯，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可能公司真係相信，譬如舞蹈員或者其他自雇人士，佢哋嘅自雇人士身份咁就唔需要買勞保啦，唔需要呈報工傷啦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是，如果判定咗佢哋係僱傭關係嘅話，個公司要負上刑責噶嘛？點樣避免呢啲公司可能有一啲唔知道而係犯咗法嘅情況咧？ 其實而家正正就係我哋面對緊嗰個情況，唔單止係舞蹈員啊，就算一啲零工啊，即係網約工都有類似嘅情況。 雇员雇主大家都以为真系一个冇雇佣关系而冇为雇佣关系做一个准备。咁而家咧就局方就话唔系啊，其实你系有嘅，不过以往冇事发生咧，我就理唔到你。而家有事发生咧，就局长出头咁。而家问题，寻日我喺民政委员会都有问，咁局长系咪净系为出事嘅假自雇嘅员工出头？咁其他即系未有发生意外嘅，局长会唔会都出头帮佢哋争取翻个权益咧？因为讲真，舞蹈员佢如果佢都会担心将来如果即系冇得捞噶嘛，如果我而家举报咗嘅话咁，咁其实一定要由政府带头推动咯。所以点解过去我哋一路推动就系政府要就住呢啲新嘅雇佣模式，都要订立一啲更加清晰嘅指引，甚至乎系法例。嚟到提醒一啲雇主啊，唔应该随便引用一个合约嘅模式去聘用，其实原来系雇员嗰个工作咯。 嗯嗯，你觉得而家普遍市面上公司有冇能力系自己判断同自雇人士之间嗰个系咪一个雇佣关系咧？ 其实劳工处嘅嗰份文件其实都清晰嘅，即系嗰份单张周围都有嘅，网上面都摆出嚟嘅。其实雇主要厘清嗰个关系都唔系难事嚟嘅，不过问题就系大家习惯咗就觉得呢个行头就系可以用自雇模式噶啦咁有时都连呢份嘢都未睇过。咁我觉得如果能够每个雇主都认认真真去睇呢份嘢嘅话咧，就会比较容易分到究竟系咪应该用翻一个雇佣模式去聘用佢哋嘅员工咯。 嗯，自雇人士佢或者有啲人士唔好话叫自雇人士啦，佢究竟清唔清楚自己系定唔系自雇人士？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哋？或者现时嘅指引又够唔够清晰咧？对于自雇人士判断自己嘅身份？ 其实雇员同埋自雇人士呢个就个难度大好多嘅，因为就算佢认为有雇佣关系都好啦，其实如果雇主俾佢份合约写住叫做合约嘅话咧，或者协议嘅话咧，其实佢 low say 嘅，即系理论上如果个老板系攞份叫做合作协议出嚟嘅话咧，其实冇即系如果想搵份工嘅雇员咧，佢好难去应征嘅。即係佢唔會去應徵啦，應該咁講。咁所以其實自雇人士佢唔係唔知啊，佢唔係唔識分，佢唔係分唔到，不過係佢冇嗰個 power 去分咯，即係冇嗰個權力去分咯。個責任去咗個僱主嗰度。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譬如政府對一啲自雇人士嘅保障又夠唔夠咧？尤其是今次事件之後，喺自雇人士各種保障啦，包括職安嘅保障方面，又可以點樣？ 其实而家由于未有合时嘅法例咧，其实对于自雇人士系零保障嘅吓，即系以往我哋讲4/18雇佣条例里边，可能一啲假期啊、雇佣权益啊，佢哋冇嘅，完全冇嘅。佢哋等所谓嘅自雇人士，其实等于一个判头啊，或者系叫做一个合作协议咁，其实冇唔受到任何雇佣条例保障嘅。所以点解我哋过去都好強調就係其實應該考慮4/18嗰度咧，按比例咧去為一啲自雇人士提供一啲合適嘅保障咧。咁我覺得認為呢個重要嘅。咁另外仲有一個更加重要嘅問題外送員都遇到嘅，就係冇保險啊，即係冇勞工保險去保障佢哋。咁好多時出咗意外咧，都係自己硬食。咁呢個係問題嚟嘅啊。咁所以點解？嚟緊嘅工作都複雜嘅，即係第一就係保險公司要受理呢啲保單先啦，因為過去曾經有啲經驗咧，就係話僱主買唔到勞保啦，因為保險公司唔受啦，而佢哋都冇辦法去請一個僱員啊，真正嘅僱員，即係有啲同保險有關嘅，呢個第一。咁另外第二呢就係、是、如果佢哋用咗自雇人士身份去買嘅時候呢，就買唔到勞保嘅。 好、okay. 啦，自己亦都買唔到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講緊要爭取一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希望所有、 okay. 從業員呢都能夠買到保險。 Okay. 好啊，唔該曬各位強同你傾到呢度，CN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